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， 这是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Waller 和译者之一鲍康宁。 John 二第五十九篇到第七十二篇诗篇。第五十九篇，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，要杀他。那时大卫用这经诗交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把我安置在高处，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，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，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。耶和华啊，这不是为我的过犯，也不是为我的罪愆。我虽然无过，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。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，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兴起惩治万邦，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。喜拉，他们晚上转回，叫号如狗，围城绕行。他们口中喷吐恶言，嘴里有刀。他们说，有谁听见？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，你要嗤笑万邦。我的力量啊，我必仰望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。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，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，不要杀他们，恐怕我的民忘记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，且降为卑，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，并咒骂虚谎的话。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，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，以致归于无有，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，直到地极。喜拉，到了晚上，任凭他们转回，任凭他们叫号如狗，围城绕行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，若不得饱，就终夜在外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力量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是赐恩于我的神。第五十九篇完。第六十篇，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约押转回，在岩谷攻击以东，杀了一万二千人。那时大卫作这经诗，叫人学习，交与灵长，调用为正的百合花。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，求你将裂口医好，因为地摇动，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，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喜拉，求你应允我们， 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事件，丈量舒歌谷，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也是我的，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帐，摩押是我的沐浴盆，我要向以东抛鞋。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地？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啊，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第六十篇完。第六十一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细拉。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，你要加添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，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第六十一篇完。第六十二篇，大卫的诗，照耶杜顿的做法，交与灵长。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彼此商议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虽祝福，心却咒诅。喜拉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喜拉。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，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。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第六十二篇完。第六十三篇，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 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在我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。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。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，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第六十三篇完。第六十四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神啊，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敌的惊恐。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，要在暗地射完全人。他们忽然射他，并不惧怕，他们彼此勉力射下恶计。他们商量暗设网罗，说谁能看见。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。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，但神要射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。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第六十四篇完。第六十五篇，大卫的诗歌，交与灵长。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遍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，你转故地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，使地软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。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第六十五篇完。第六十六篇， 一篇诗歌交与灵长，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，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希拉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，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，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，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希拉，万民哪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，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。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。希拉，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第66篇完。第67篇，一篇诗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。希拉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希拉，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于我们，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第67篇完。第68篇，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。愿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。他们被驱逐，如烟被风吹散，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，如蜡被火融化。唯有一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你们当向神唱诗，歌颂他的名，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，修平大路。他的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，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。神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。希拉，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，天也落雨。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。神啊，你降下大雨，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，你使他坚固，你的惠众住在其中。神啊，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。主发命令， 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，统兵的君王逃跑了，逃跑了，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。你们安卧在阳川的时候，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， 翎毛 镀黄金一般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，势如飘雪在撒门。巴珊山是神的山，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。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哪、啊、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？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，神的车辇累万盈千，主在其中，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。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。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攻陷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细拉，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。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，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，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。主说，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，使你打碎仇敌，你的脚踹在穴中，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粪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，进入圣所，歌唱的行在前，作乐的随在后，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。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，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。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，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，有西布伦的首领，有拿弗他利的首领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。神啊，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，因你耶路撒冷的殿，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。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，并列邦中的牛犊，把银块踹在脚下。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，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，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。世上的列国啊，你们要向神歌唱，愿你们歌颂主，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。他发出声音，是极大的声音，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。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，他的能力是在穹苍。神啊，你从圣所显为可畏，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，神是应当称颂的。第六十八篇完。第六十九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百合花。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。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，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。我没有抢夺的，要叫我偿还。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万军的主耶和华啊，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。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 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我哭泣以进食，刻苦我心，这倒算为我的羞辱。我拿麻布当衣裳，就成了他们的笑谈，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，酒徒也以我为歌曲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，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，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，不叫我陷在其中，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生水，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。我是在急难之中，求你速速地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。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；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。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。因为你所击打的，他们就逼迫；你所击伤的，他们细说他的愁苦。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，这便叫耶和华喜悦。胜似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，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。寻求神的人，愿你们的心苏醒，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。愿天和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，因为神要拯救西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。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第六十九篇文。第七十篇，大卫的纪念诗交与灵长。神啊，求你快快搭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神啊，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。你是帮助我的、搭救我的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单言。第七十篇完。第七十一篇。 耶和华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救拔我，侧耳听我，拯救我，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，你已经命定要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。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，你是我所倚靠的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。我必常常赞美你，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气衰弱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我的仇敌议论我，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，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吧，因为没有人搭救。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神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。我却要常常盼望，并要越发赞美你。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神啊，你的公义甚高，行过大事的神啊，谁能像你？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我的神啊，我要鼓瑟称赞你，称赞你的诚实，以色列的圣者啊，我要弹琴歌颂你。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，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。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第七十一篇完。第七十二篇，所罗门的诗。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欺压人的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在他的日子，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填土。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；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，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，他们要存活，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称颂他，在地的山顶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谷实要响动，如黎巴嫩的树林，城里的人要发旺，如地上的草，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要流传如日之久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，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，直到永远，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。第72篇文， 此次录音是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